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982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共享青春芳华。是自带社交属性的动物，从远古时期的集合狩猎到现代社会的集体协作，我们在集体中找到自我认同，后来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情绪表达更为私有，情感交织成为日常。但尝试这么大，你却总是觉得孤独，除了觥筹交错，我们还要真诚去爱。每晚19:30到20:00，芜湖点秋香，我们不见不散。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00，芜湖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北京时间的7:33，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AM927 Fresh Radio， 为您正在直播的芜湖点秋香。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楚烟。我们是一档可以看的广播，如果啊您想一睹我们嘉宾的风采，欢迎您加入我们的982公众号，同时呢搜索我们的982活力工厂， 没错， 就可以体验一场全视化的这个可视化的直播。 哎，没错，大家可以通过扫描一下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啊，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同时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花椒直播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最关键的是可以看到这个除了主持人的盛世容颜之外， 哎，有本事别笑啊大总 啊，可以看到除了主持人的盛世容颜之外啊，以及我们嘉宾的貌美如花的一张张单纯可爱的小笑脸 面孔。对， 哎，没错啊，这个接下来就让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我们非常可爱的嘉宾，刚刚已经突然之间给切了一个镜头表演了个花，是吧？我们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吧。 天奥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好的，大家好，我叫张天奥，来自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文学院中文系，是一名大一新生。然后爱好特别多，像辩论呀、主持呀、配音呀，就各种各样耍嘴皮子的活动吧，可能我都特别喜欢。然后性格方面就超级温和，就是那种从小到大和所有人都可以相处的特别特别的好的那种，就是人畜无害的那种人，可能说的就是我。对， 哎，我刚注意到 人畜无害可还行， 这个有点全能， 可怕，我的天哪！ 哎，我 我刚注意到了，我们天奥是来自二外，但是你的专业是中文。 没错。 能告诉大家为什么要去二外学习中文吗？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的中文系。 这个嘛，有一个主观原因和一个客观原因。 先说那好听的。 先说好消息。 好消息呢，是因为我这个人特别喜欢读《红楼梦》。 嗯。 然后当时就在就是报志愿的时候就想，希望以后可以读一个跟《红楼梦》有关的中文系，这样的以后可以去可以研究红学呀，就这方面我自己本身也很感兴趣，所以我当时就选择了中文系。 嗯。 客观的呢， 也来点坏的， 就是因为当时高考的时候学习不好，分数不够，没有考上小语种专业。嗯，大家如果想要上自己特别特别喜欢的专业，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要像我一样。 哎，但是我觉得， 但是你先吧，咱俩就甭谦让。 但是我觉得啊，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你从小对《红楼梦》的这个文学非常感兴趣， 对， 这也是一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就是一种方式圆了你的梦想。 嗯，没错，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对， 虽然咱们就是且不说这个分数吧，但是既然来了，然后并且呢还与自己这个小时候的梦想相关，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没 错。但是我觉得楼上说的对。 顶一下我是吗？顶。 对，其实真的我刚才想跟你表达的意思是一样的，真的，就是从另外一种角度来完成自己小时候的梦想，咱也不去考虑这个高考的时候分数有多高啊，这个能不能考上这个小语种专业嘛。 对。 反正在大学里面嘛，就是选一个自己特别喜欢的专业去攻读它，然后大学毕业之后别给自己留下任何的遗憾就对了嘛，对吧？这个刚刚我们的嘉宾天奥啊，也是跟大家来简单的说了一下自己的性格呀、爱好啊、特点之类的。这个最关键的，我就记住四个字：人畜无害。 哎，但是我还记着啊，我听刚刚听天奥说，他的平常的业余生活特别丰富， 对， 特长特别多， 只要是耍嘴皮子的活都能来。 哎。那 也不一定。 刚你说到了你平常喜欢朗诵和模仿，对不对？ 啊， 那你会喜欢还有配音哈。 对， 那你平常你会模仿一些谁呢？或者一些配音作品你会配谁的音呢？ 配音的话一般看，比如说我就现在这个声音的话，我会配一些像电视剧广播剧，然后就是正常男生的声音，然后就用我的本音来配就好。然后也会配一些像大家比如说动画里面啊，或者说是一些特殊的音，就比如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在微博上面有一个网红叫戏精牡丹。 我的天， 戏精牡丹。我好像有一点印象，之前还找了一个好像是戏精牡丹的配音演员来到了节目当中。 是吗？ 那 我就不献丑了。 那我们哎不要。 对 我们俩刚刚已经商量好了，我们暗自心里边沟通一下，我们俩准备拿着小水壶要浇花了，要浇牡丹这个花了。 别吧。 来吧，给大家展示一段。 既然来了怎么能不跳这坑呢？到底 好，主持人都挖坑了，那就 惯用 跳一波 挖坑法。 我们拿小本本记录。 咱们一项一项来啊，这个先来一个最基本的，就是你原声那种的配音的感觉，就是 原声配音。 男生。 那我配一个宝玉好吧？ 可以， 来配一个宝玉。 嗯。 自从妹妹来了，抱歉，等一下啊，我想一下词。自从姑娘来了，哪不是我陪着玩闹？凭我喜欢的，姑娘要就拿去。我爱吃的，知道姑娘也爱吃，您忙打包好了，等姑娘来吃。一桌子吃饭，一床上睡觉，我心想，亲也罢，热也罢，和和气气的，才见得比人好啊。如今谁成望姑娘长大了，不把我放在眼里，倒把什么外四路的宝姐姐、凤姐姐的放在心坎上，对我是三天不理，四天不见的。大概就是这样子。 哇，这个情绪真的上来蛮快的。 哎，大家如果刚刚只听声音的话，只能是，自己去想象一下刚刚我们嘉宾天奥的那种各种各样的表情和肢体语言。但如果大家可以这个方便的话呢，也可以扫描一下我们这个二维码，关注一下我们的公众账号，然后点击一下下面有一个视频直播啊，在这个我们的网络视频直播上，你就可以看到刚刚天奥是怎么样一秒入戏一秒出戏的啊。 而且呢，我觉得他现在真的是应该有一个镜头对准他，给他个大特写，在刚刚的表演当中可以说是眼神呐、表情啊都非常到位。 对，真的把那种青年年轻的时候的宝玉那种的感觉描绘的淋漓尽致。这个正常的结束了，咱们来一反串角色。 牡丹吗？ 牡丹。 牡丹这个是我们自己社团里面配着玩的，就跟他可能本身网上的那些视频不太一样。我们自己改了一下。 一小点啊。 嗯，好的。 我穿梭在单词的海洋里。嗯，大概就是这样子。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你要再往下说，我可能会把你的话筒全都拉下去。 不要瞄我的话筒， 这一后背冷汗呢，我的天哪！ 哇，那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真的是来了一个人畜无害的模仿王呀！ 这我估计，行了，这别调侃这事儿了。哎，那是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喜欢上这种耍嘴皮子的这种工作？ 嗯、 白话里讲的叫耍嘴皮子，这个实际上正常来说，配音演员嘛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工种吧。就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配音的呢？ 这个其实也有一个主观原因，一个客观原因。 呵，又一好一坏的，来吧。 哎，先说好的，好的就是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不是玩配音，我是玩辩论。 嗯， 就因为我很喜欢辩论嘛，然后本身其实我参加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我自己有很强烈的一个展示的 欲望， 对，我表达欲望特别强，所以一开始我去选择了辩论，然后包括后面的主持配音，其实都是为了满足我的这个表达的欲望。 嗯， 然后为什么必须是配音和辩论这些东西呢？其实就是客观原因了。我这个人五音不全，肢体不协调，唱不了歌，跳不了舞，所以就只能耍嘴皮子了。 戏精本精上线了啊！ 本精， 哇， 98%的戏。 可以。 那我想知道，就是那你在生活当中啊、就是你在你的同学当中对你的印象是什么呢？ 戏精啊， 也是戏精，是不是？ 对，我平时生活还蛮就挺服，因为我很喜欢那种很 relax、很放松、很愉快的那种氛围。 嗯， 所以我平时会有故意有一些夸张的行为啊，然后希望可以用来逗笑大家，然后让整个氛围变得很愉快。所以我平时生活中也会有一些很夸张的行为什么的，然后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人好戏精。 那你会不会交一些就比如说跟你一样戏精的朋友？ 有很多， 那天天生活在 戏精 里。 我的天哪，一个戏精自己能独自撑起来一台戏，两个戏精那基本上一台戏就快炸，那仨戏精、四五个戏精，周围人都是戏精，那这舞台怎么演？你告诉我， 就是梗满天飞，乱接梗， 人生大舞台啊，就是这样的。哎，刚刚说到这个，因为有这个表现欲望， 嗯， 然后还最开始是通过接触辩论， 对， 然后才慢慢的这个跟这个说话有关的，像主持啊、配音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刚刚脑子里边突然脑洞就大开了一下，我以为你喜欢辩论是不是那个喜欢就是类似于这种牡丹的这种配音， 嗯， 是因为在之前的辩论赛里边用这种方法 击溃过对手。 不敢，要辩论赛里面如果用这个方式说话的话，可能就直接被评委判负，礼仪不合格，你们输了这场，不能给你们判赢， 直接 就很惨。对，就辩论赛的礼仪真的很严格。 嗯，哎，但是其实 我觉得这个话题呀， 对方辩友，我们来看这个事情，它不应该是这样的。 我感觉你在还没开口之前，对方可能已经认输了，因为他不想再听你继续说下去了。 开口会， 那我们这个戏精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戏精。那咱们赶快进入今天咱们要聊的话题吧。 哎，没错啊，这个既然今天找到了一位喜欢辩论的同学呢，我们今儿的话题啊也跟这个基本上差不多。 对，有两种，我们也出了一个辩题，对，所以我们想听听我们的天傲对于这个话题有什么自己的独特的看法。 对，也是两种观点啊。我们的各位听众朋友们还有网友朋友们也可以来跟我们参与讨论。这个方式呢也非常简单，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公众账号啊，这个魔力工厂98.2魔力工厂啊，就点击一下下面有一个视频直播，就可以在下面给我们留言互动了。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我们的花椒直播，在上面搜索活力982，然后进入房间之后也可以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今天呢我们的互动话题叫做这个，我这是为你好 啊，这句话呀我感觉应该是 好多 情况下都能听到这句话。就是比如说啊，你一定要这么做，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会怎么怎么样，你别怪 我 多嘴，我这是为你好呀。就是 楚燕呐，把秋裤穿上吧， 我 这 是 为 你 好 啊。 跳啊，把秋裤穿上吧，我这是为你好啊。 穿着呢。 哎，所以说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啊，咱们的辩题就是说，我这是为你好这句话，扯不扯？ 就是不是真正能打入到人心里边去。天浩，当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啊，这句话应该从我们小时候就是开始记事儿起，一直到等我们成为父母或者是成为更高一辈儿的人的时候， 也是会一直挂在嘴边和挂在耳边的 对一直萦绕在耳旁的一句话，可以说从小到大听这句话呢已经听了不下百万字了， 八百遍都有了我的天哪，我这是为你好，我这是为你好，但是究竟这句话在我们的生活里边有没有那么大的重量呢？你怎么看？ 天浩，你怎么觉得？ 其实来给大家论证一下，你看这个事情是这样的，就因为这句话，我们来想它最开始的目的，其实我觉得它是起到一个说服的作用，是加强它之前那些话的说服力，就比如说，哎，你今天要穿秋裤，我是为了你好，是为了说服你说你真的要穿秋裤。它最开始的目的是一个说服的作用，但是我们发现到现在，比如说现在。我们的长辈或者谁跟你说我这是为了你好，你心里本能会产生一个抵触的情绪，你会觉得你们两个之间好像有距离，你是为了我好，就你不一定会听他这个东西，所以这种抵触的情绪和他最开始那个说服的目的我觉得已经相悖了，我觉得他这种相悖其实本身就很扯，就他已经没有办法实现他最开始的目的了，所以他其实就是扯。 所以你的观点就是我为了你好这句话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扯的话。 但是身为一个辩手我也可以反着说。 那来给我们反方向论证一下，如果不扯的话该什么观点呢？ 反方向来论证的话，其实我想的是这样，我这是为了你好这句话，什么是它本身来讲，它真的就是传达的最原始最单纯的那个意思，就是我是为了你好。那么到什么时候我们突然出现了对它的一种抵触呢？就是因为我是为了你好这句话很扯的这个概念已经深化到了我们的思想里面，我们潜意识里面认同了这句话，所以当你说我这是为了你好的时候，你觉得这句话啊，你就是扯啊，因为扯这个概念已经在你的脑海里面成了一个印象。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印象，我们今天不觉得我是为了你好这件事情很扯的话，那我今天这个时候只是我说我是为了你好，它最原始最单纯的那么一个目的，其实就是传达的一种说服，是我是为了你好。所以说这个东西它问题出在的是我们现在脑子里面有一个固定成型的概念，所以我们太看待这个东西太主观了，当我们客观看待它的话，它其实一点都不扯，它传达的就是它最本真最原始的那个意思 啊。我听懂你的意思了，其实我觉得咱们对于这个辩题来说我们可以换一种就是解读的方法。 其实这不是一个辩题，这就是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随处处都可以遇到的 一个 话题。 对， 刚刚天浩作为一个辩手的角度，就是作为一个大学生辩论队的这个队员的角度上，从两种观点阐述了这个话题的正方和反方，但是我比较想听到天浩你正常就是在你正常大脑里边那种拥有道德观啊各种人生价值观教给你的话，就是当你的父母跟你说出一句话之后，你是会用什么样的想法去跟你的父母去表达？ 其实我最真实的想法就是这句话其实真的挺扯的， 这就是你最真实的想法。 对，因为我真的觉得，就是首先来讲，我觉得这句话有和没有，我觉得它并没有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就它有它的时候，你要穿秋裤啊，今天比如说我说这句话，后面加不加这句话，其实我觉得最后的效果是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句话存在和不存在没有什么差别，其实我觉得它就很扯啊。 但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持了一点相反的观点。我觉得我这是为你好这句话，它的语义到底达不到它的目的，是要建立在前面的语境是在什么情况下。你就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网络上面疯传有很多这样的段子，就是说每年逢年过节回到家，都会有这个七大姑八大姨 结婚了吗， 对，问这个适婚的男女，对，结婚了吗，怎么还不结婚呢，啊，那个你岁数都这么大了就别这么挑啦，就总会有这样的话。你不要怪阿姨多嘴啊，我这是为你好。其实我觉得这句话在这个语境当中，我这是为你好就是个特别容易引起人反感的话，而且是无意义的话。因为为什么呢，是因为你并没有站到对方的角度去考虑他的立场就说出这句话，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种情况是不太容易被人理解的。但是如果另一种情况怎么能够被人理解呢，比如说两个闺蜜之间，她跟她男朋友吵架了，我的闺蜜，然后呢我就劝她，通常咱们都说劝和不劝分，但有的时候呢当这个矛盾进入到了一个不可调节的状态， 劝分不劝和， 然后我再跟你说，我说你看啊，你们确实就是积累就是这么长时间了，然后双方的问题确实是有一些似乎不可磨合的地方，你要不要考虑换一种方式冷静一下，我这是为你好， 其实我觉得这样的语境，我这是为你好这句话其实是有效用的。所以我觉得我这是为你好这句话需要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所体现，并不是属于完全扯的这个状态。 那其实我觉得啊，听你们俩刚刚都讲完之后，我不知道我们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有什么样的想法，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就是现在不是一个主持人身份，就是一普通人的身份，我听完你们俩的阐述之后，你们俩完全就是觉得我这是为了你好这句话是存在很大一定成分扯的概念的。对，那就像你刚刚所说的这个关于语境或者是语势的关系，那我七大姑八大姨万一也是那种关心和关怀，就像你闺蜜一样的那种感觉呢，对不对？ 这也是一个问题吧。 如果 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换成到底我这是为你好这句话中不中听，我觉得可能更这个合适一点。 中不中听， 对， 我这是为了你好中不中听。 所以说大佐你觉得中不中听呢？ 我其实是这样觉得的，因为我这个人吧，就做事就比较就爱保持中立效果。当我想到一个事儿它有好的一面的时候，我就爱去往它的坏面想，就很明显看到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坏事的话，我就会它往好方面想。因为这句话你看今天的主题我们打的字儿就是我这是为你好，然后三个问号，我这到底是不是为了你好。就像你们俩刚刚所说的这个语境跟语势的之前的阐述，或者是这个扯不扯的概念上啊，你想想他所跟你讲的这个话的人肯定是你身边跟你比较亲近的人。他为什么跟你想说这句话呢？刚刚天浩也表达一点特别的正确，就是说我想用这句话去说服你，来增强我观点的可听性。就是说咱拿秋裤举例子啊，就是楚燕你把这秋裤穿上，天冷我这是为你好，但很有可能我这个人的出发原意是真的特别好，就是怕你冷嘛。 完全善良的 本意，完完全全一个真实的我，没有夹杂着任何其他的情感，我这是为你好，真的就是真的为你好。但是也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想到啊，这个就是随随便便就加一句废话，我这是为你好呀，你咋不听我的呀，我这是为你好呀。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为了增强自己观点的可听性，和为了让你去从你的脑海里边去认证我的观点，你为啥不听我的，我就真的为你好呀。大家为什么不听我们节目，我们这节目是为你们好呀。所以我觉得他这种类似的话题应该还是要从两方面角度去分析。这个人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从大心底里边去对你好。如果他真正是对你好的话，就从你个人的角度去发展或者是出发的话，我们还是要把它当成一种不是 善意的提 醒。对就不要把它当成太扯的那种东西。虽然我们已经听了好几千遍好几万遍了，就有点类似于像那种劝分不是劝分劝和不劝分的闺蜜那样式儿了。但是其他的那种，就是假如说这个人跟我的关系不是那么的密切，或者是说这件事儿我觉得我做的没有错的时候吧，然后对方说出来这么一句话，这个时候我们就应该多考虑考虑了。 对，我觉得我很同意你这个观点啊，就是无论怎么说啊，我这是为你好，我们可以从字面上来分析，这就是出一种善良的本意。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在说这句话的同时，我们要考虑一下当时的语境，还有要为对方的立场上面去考虑，这个时候可能会更好的去把这个我这是为你好这个善良的意思表达得更清楚。 哎，没错啊，这个我突然发现今天我们从一个情感话题的 有点像绕口令的话题。 对，从一个情感话题的讨论突然变成了一个这个社会上面一直发生的事儿，在我们家庭身边发生的事儿的一个大的一个集合的讨论。我觉得以后可以多进行这样的尝试啊。这个也非常感谢今天天浩来到我们的节目，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非常好玩有趣的观点，还有那两段特别印象深刻人畜无害的配音片段啊。这个也同时希望天浩以后能再来我们的节目做客。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么多，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的这个博湖点秋香，我是大佐。 大家好，我是楚燕。刚说大家好， 大家好，可还行。 我们就要说再见了。 对，稍后为各位带来的是漫游嗨翻天，请各位持续关注北京青年广播的其他节目，咱明儿见，拜拜， 拜拜。 明明约好了只为谁的叹息，一整晚不用睡。我明明一直的固执的等着谁，心跳被抛来高贵，笑也不对，哭也不对，你那种不完美，明明我才难免想入非非，想也不对，忘也不对，心事天花乱坠，可能你以为我没醉。眼睛明明